欢迎到他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每日。 今日2024年3月25日星期一，啱啱过咗新年嘅动画大祭典 Anime Japan。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咁就一大堆新料啊，多到不得了。 一睇睇动画相关消息啦。 系啦，不过咧喺之前咧就报咗单都几震撼嘅。因为上个礼拜咧，我仲谂住话，唉，最叫做抹一身冷汗，点知汗都未抹完啊，嗰日即刻有新料啦，知名嘅 插画师， 知名人物设计师啦，朱古六美，咁就突然去世，系好突然嘅，因为佢之前咁佢之后之前佢前嗰冇几耐就真系冇几耐，咁永夜护展咧，佢仲要去仲有到场仲画咗画嘅，跟住突然间就去就走咗。 先讲我套咗佢咁多年嘅租啦，就系我真系唔知边个佢帮佢译名啊，即系你拣个好少少嘅字得唔得？ 系咯，朱古未有勾晒头，但系即系我记得当时台湾曾经有译名叫做井之有六嘅，但我觉得呢个好啲，但系井之有六就好难讲佢系男定女，但系朱古未你大家都做 group， 不过日本汉字名再更怪我都见过啦。好川沟善招呢个名我笑，我当年僆仔时都笑咗好耐。 最惨就系人哋仲要系啲唯美派嘅画师嚟啊嘛，你砌个咁嘅名俾佢，不过算啦。 朱古老师咧最代表作品嗱，动画代表作品咧就应该 睇好所有例列咯。 嗱，仲有嗱宇宙王子啦，新世纪 GPX Formula 啦，佢仲有佢真系算唔算缘分啫？ 如果系佢告人个代表作，我咧应该系幻梦战机。 系啦，仲有佢系帮一长时间咧系帮 Dragon Quest 嘅小说画插画嘅，即系有香港以前啲翻改小说咧 DQ 嘅小说咧系佢系 keep 住画就画插画嘅。即系话佢亦都系叫做另一个同 DQ 有关嘅知名画师离世啦，即系 DQ 又多灾多难。 我觉得当年美少女嘅画师，即系旧少少啊，旧世代少少啊，多少都有受佢影响嘅。 佢同高田明美系嗰个年代差唔多叫唯美派相逼嚟嘅，差唔多去到80年代画唯美派或者工笔派嘅美少女画师咧，即系完全所谓即系完全唔需要理动画师画掂，总之就画佢画佢啲嘢。嘅畫師嚟講，佢同高田是相逼咁滯喺度。但係依年代就唔興啦，依個年代畫啲畫死畫師咩？佢畫 唔理解。再講起佢，即係我覺得好 Q 邪啊！之前突然間有人提翻起佢嗰陣時仲在生噶，即係跟住過一個禮拜。 唔係咁唔奇怪喎、因為其實佢依、這個應該咁講就係佢點解咁突然啫？係佢前幾日啫，唔知好似一個禮拜之前啫嘛，佢先走咗去睇永夜湖畫展，跟住永夜湖嗰幅牆上面畫咗個畫。大家先咁震惊啫嘛，喂，真系阿黄子华真系，即系佢咪前好地地， 即系最少佢之前仲系可以作画嘅程度咯，个身体系咁啊，但系佢 健康可能中风啊嗰类嘢啦，因为依啲一走就突然走，冇得讲嗰啲就，因为我身边啲亲人系咁样，依头真系琴日之前即系我阿妈咁样，之前一日好地跟住中咗风啦，又冇依样冇得讲嘅，有时啲嘢就。咁 OK 啦，咁呢單咧其實就都唔算小喪噶啦。咁就演員啦，其實佢唔知咩聲優嚟嘅，演員就志田龍就肺癌去世，就81歲。佢聲演代表就最經典就係《天空之城》嘅姆斯卡大作。咁於佢嘅特攝演出就代表就《無限之人 W》裡面做嗰個所博物館嘅館長。 咁基本上咧，佢就系演员，非常偶尔，系非常偶尔之下，就会客串下少少声优啊嗰啲之外嘢。 但系最代表就但系佢太经典啦，《天空之城》阿达咗。 即系我对眼。 我睇啦。喂，最经典嘅对白就系人简直好似垃圾咁样。因为佢对白系经典噶嘛。咁就安息啦，呢个就81岁都冇嘢讲噶啦。好啦，跟住就之前补咗就系之前讲过嘅。阿塔拉克六嘅最后嘅小圈子就终于今个礼拜播咗啦， 即系因为佢系呢个生涯演绎啊嘛，佢系过身线都仲配紧啊嘛， 去好似话去到特登台去医院，特登去个医院播六嘅，中间人员系 咁啊，播嗰阵时咧喺最后 last 嗰度咧就多咗一个 cut， 多谢佢啦， 多谢塔拉克系啦， 佢嘅信息喺度咁样， 系啦，咁就。OK 啦，好啦，跟住咧就一啲星友消息。首先就系小仓唯就受伤，咁咧就佢嘅马良第六次演唱会咧，佢就限制演出。前佢非韧带损伤，二度系咩咧？ 即系人大受伤咯， 人大受伤哦，因为应该就咁，声优就 嗰个位大概就喺脚踭，脚踭嗰个位咯，我唔系好具体知道呢个啲嗰个名叫乜春啊，但系大概喺脚踭个位咯。 咁就23号马仁义活动里面咧就。演出下受限制，不過依小事啦。講真，星優其實，除非你係要帥哥再舞嘅，成日跳舞嗰啲，唔係嘅話，依個問題就唔太影響。 咪就係唔准跳咯。 咁誒，著制限即係唔係好嚴重啫，即係好啦，去到好似藍綠燈咁樣，條腰有事，直情連跳舞都唔得嘅，之後企喺度唱咁就冇講啦。 我估计呢个都系跳舞嗰阵咧，咬亲咗之后咧， 咬齐嗰类， 咁所以咪变成你就只能站桩咯，企定定咯。 系啦，跟住咧。依家其實唔係太好消息嚟嘅，就八一事務所就同佢嘅旗下聲優就中村大少就解約，理由就係話金錢糾紛同埋啲性騷擾嘅激卡嘢，咁就唔知咩，佢就講佢冇講好清楚嘅，都唔想講清，咁我嘅依啲梗唔講清楚噶啦。但係中村大少算係比較有人識噶啦，即係起碼我啲唔留意男聲優嘅人都聽過佢依個名，算係比較算係 OK 有名嘅。 真係唔留意啊！我哋係完全唔識嘅都係。 算啦， 唔好意思。 唔留意，因為嗱，咁講真，咁多聲優咁聲優越多，咁依麻煩一定有噶啦。好啦，跟住一單其實算係花邊嘅，亦都喺星 Love Light 界就算係有啲就炒得幾熱嘅，就係咁咧喺星期日喺3月24号咁咧就係一個日本好有名嘅搞笑藝人組合叫三文治人啊 ，Sandwich Man。咁咧，佢嘅自己嘅電台節目就請咗伊達小百合就上去做嘉賓。咁喺節目裏爆咗啦，就係三文治人裡面嘅伊達降生啊，即係其中一個成員啊。咁咧，原來咧伊達降生咧就係伊達小百合嘅阿叔嚟嘅，大家都係仙台人，但係原來唔係咁巧而係，大家都係仙台人，大家都係伊達正宗嘅後代，雖然係即係啲。分支啦，即系唔系正唔系本家啦。 即系总之向上追溯到佢啦，因为调翻转啦，日本人嘅姓其实系好集中噶嘛，唔似我哋咧，你两个同姓咧，可以系完全冇血缘关系。 唔系，即系外国咁样咯。外国有时如果啲姓特别啲嘅话，其实可以追到嘅。而日本因为日本咧，一般平民咧系去个名字之后先开始有姓。如果你有大姓嘅话，其实好容易追溯到 好有機會啦，應該咁講啦。 最好搞笑就係一個搞笑古仔，就係阿牛媽方川宏追索自己嗰個户籍啊，喺嗰幾隻嗰啲倉喺佢嗰個農倉底抄翻啲户籍簿，抄，跟住抄最早就係藤原秀香，跟住藤原秀香即係嗰個打大蛇嗰個傳説人物啊，跟住牛媽話黐線發神經，有冇咁誇張啊？係牛媽自己吐槽就係我屋企有冇咁誇張啊？咁依個就應該唔會嘅，依個就因為追索嗰個族譜嚟噶嘛，咁咧。在 Love Light 界有人嘈就話佢係即係叫做咩？原來就係靠親戚，即係靠親戚關係。咁我對於稍為熟知日本藝人界嘅我，即係有啲皮毛知道就係、是，如果你真係要靠親戚嘅話，你就唔會走去以素人身份參加啲藝人選拔，而直接揾緊事務所，即係好似木村嗰兩個女咁樣。講真，你屋企人又係藝人界嘅，仲係非常有名嘅，你要入呢個圈裏面最簡單的方法就係、是。揾间事务所，话嗱，依个有细侄女，你好照顾佢。然后咧，嘅事务所帮佢打点晒，然后就风光出道。如果你系以一个素人，即系完全冇事务所身份，走去参加选拔嘅话，基本上你遇咗部炮灰嘅，因为冇人照顾你，冇人识你。而选咗之后，佢去派事务所，亦都系佢派俾你，亦都唔知系乜水。咁咧就几乎系肯定冇照顾噶啦。而且依件事最妙就系、是，即系而家阿小白个事务所Apollo Pay 咧，系去到即系叫做你同人个女签合契约，你梗系去人屋企拜访噶嘛。去拜访嘅时候见到伊达个名，心谂又系仙台市，又系伊达，会唔会有关咧？系咁嘅关系嘅啫。据说系，而阿伊达即系伊达降生啊，就话佢都担心自己嘅名气会影响到细侄女嗰个仕途，因为。三文治人唔係明石家啊，松本人志個探摩尼呢個 level 啊嘛，咁點知會得罪咗人㗎？搞笑組合，你先得罪咗人哋，人哋搞你四仔女唔點，咁咧佢亦都冇講嘅，係到依一刻先講，所以當時一爆之後咧，全個 X 咧係洗曬版嘅，係估唔到你真係伊達正宗後人，重點係，因為大家以為會就算係仙台市人都可能唔係啊嘛，但係估唔到真係。好啦，咁啊讲下啦，因为琴日系 NBA Japan 嘅2024，咁咧就好多新作新闻嘅。 先讲新作先啦，喂，男党，基本上我唔系好肯定，我哋之前有冇公布佢嘅动画消息？上个出睇最细点啊，重点就系咧，佢个老师 即系你当系游戏个男主角啦，玩家啦，玩家派生啦，系啦，系有类似嘅情况嘅，就系、是、基本上佢系冇正正式式喺镜头入边出现过，净系得个学生侧写佢个样嘅，系一个基本上系涂鸦式咁样嘅样。咁问题就系你动画你唔可以咁做嘛，虽然佢真系咁做，可能大家会可能会高兴啲啊。咁佢又出咗个老师嘅人设出嚟，咁啊睇落去就点讲啊？个 U149 个 P 嗰种弱气个词语跟 P 嗰个程度啊！ 有一个搞笑嘅，我睇啲 X 咧，有个人就话有个画师将呢个 P 咧画得强气啲，跟住画啲强气嘅版本，即系第一个吐槽就系、是、喂公设置啊！ 即系好麻烦嘅，因为佢本身喺游戏故事入面又好重要，系真系好重要，甚至可能未必艾玛嗰啲 P 啊，甚至提督啊，都要重要其实。但系问题就系佢又冇样喎，咁到佢到有一次佢就要谂点样去补翻个样俾你啦。因为呢类嘢咧，艾玛又好啦，蓝库里都好啦，都要搞呢个问题噶嘛。咁蓝库里直情被勾咗佢，系有提督嘅存在嘅，但系你系从来冇见过提督长什么样子嘅， 所以提督咪乱咁画咯。 啊！啱啱就每个系列就帮佢设计一个 P， 系啦，所以赤羽根 P 啊、基卡 P 啦、啊、男 P 女男 P 同女 P 都有，即系 M 版 P 都系男嘅。 啊，咁佢呢度设计出嚟就有少少，应该相当地同大家嘅印象不符啦。因为点讲啊，老师系嗰种咧，平时好温柔，但系你真系要打起嚟都可以好热血嗰种。嗱、啊，我唔知佢入边嘅表现会如何，但系睇起嚟就唔系好相称啦个印象啊。咁啊，结果就系佢有少少暴动啦。当然亦都有用接受快嘅咁啊拥抱佢，亦都已经开始用佢嚟画图啦、性啦咁样啦。咁有少少分裂咗两派，而嗰套动画咧，咁我睇大啦，虽然之前，唔记得有冇提，总之就系千祈唔好有任何期待。呢套嘢炒粉几率极高咯，只能提醒各位。咁啊，另一套就都系游戏改编嘅，呢、這个 ATRI 应该点读啊？一齐系 AVG 嘅改编嘅，佢 APEC 做嘅 AVG 嚟嘅，咁佢改编翻做动画就。咁啊，当然啦，因为而家呢个年仲有咩 AVG， 我哋当年嗰个年代 H game 都唔见晒啦吓。故事本身咧就真系好老土，老老实实。不过就既然系大厂做嘅，应该就唔会有啲太穷嘅嘢收人行价嘅去做制作嘅咁咯。 知啦。 咁啊，下一套咧就咁大就呢、這个即系梦幻组合啊，应该算系。crossover 啦，呢个人贩卖人牙对呢个拳员阿修罗， 黐线又系，我觉得又颇为黐线嘅。 即系佢两个虽然都系超肌肉格斗嗰类咁啊，但系属性有少少唔同，咁样 crossover 二种格斗咧，可以叫做其实几好几有趣，可以睇一睇。咁啊，当然啦，如果实田提你要睇呢两套嘢啦，即系如果你对呢两套嘢任何一套有兴趣，应该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咁样啦。跟住嗰套咧就系、是、原创动画嚟嘅，故事系改编格林童话，即系咪嗰个格林童话咧？我唔知道，定系大家熟边个版本嘅格林童话多啲？我唔知道。总之重点系 Cam 做原案嘅，即系应该系会基于格林童话，但系改编大改编嗰种嘅程度啦吓。咁、跟住都系原创动画啦吓，呢、这个 JK 加保龄球 ，JK 保龄球乜咧？ 总之而家就系乜鸠嘢都可以。 我讲咗好多年啦，就系、是、总之任何嘢只要加上 J.K. 就可以变成一个新作品嚟噶嘛。 我谂紧系方文社有冇用过保龄球嚟做主题，我唔记得咗。 咪保龄球都好啲嘅，起码好描写，因为始终都话晒运动，你好描写啲嘅。 现实上都系有唔少 J.K. 会打保龄嘅，虽然唔系嗰种系休闲类嗰种，咁呢度系应该系比赛类嗰种啦吓。就喺體育公司，就係呢個龍子子旗下嘅廠，咁睇下咯。咁我就覺得應該係唔多得嘅，不過唔緊要啦。咁啊，另一套都係 J.K. 加乜乜乜，今次係動畫導演，真係有啲勉強咯，老老實實。即係如果你聽開我哋 podcast 嘅都知道啦，動畫導演咧40歲叫後生噶啦。即系你要揾个 J.K. 去做， 好后生啊，40岁。当年宽叔点解俾人批评得咁紧要？就系其中一个理由就咩？佢太后生。 即系少年得志，语无伦次啊嘛，讲句。但系佢嘅嗰个所谓少年咧，其实都系三得，应该系30岁附近，我唔系好记得啦。即系咁讲啦，荒谬嘅白霜咯。白霜你真系可以揾到 J.K. 嘅声优，呢、这个系真系做得到嘅。如果佢哋动画做嗰阵时，白霜啊，做嗰阵时已经唔系 J.K. 嚟啊嘛，已经系短大毕业噶啦嘛。掹掹紧叫做新鲜人啦吓，大部分佢哋嗰个年纪系 O.K. 冇问题。 咁 声优，唔好话 J.K. 啊 ，J.C. 都有啦，甚至 J.S. 都有啊。 同性啊嘛， 系啊，即系自己都 J， 唔系最简单就系而家好几个声，我间就由逼咪就系 J.S. 声优咯，做个 制作就系 Mappa 做嘅，咁啊 Mappa 做咧，我就唔系好惊佢能力嘅，主要就系个编剧啊。本身佢有做开系够嘅，但系佢都唔系啲好咩重飞嘅人嚟嘅，掂唔掂咧？我真系唔知啊。毕竟系原创动画咧，你个剧本写得一衰咧，就好难救啦嘛。咁啊，导演系阿山崎 Mizue 做《月刊少女夜奇鬼》嗰个啊，咁 OK 嘅一个都， 佢就唔系问题嘅。所以我主要都系担心系够即时剧本，即系原创写剧本个位置，咁啊掂唔掂咧？唔知道。咁啊，好啦，跟住讲啲旧作翻兜啦。咁啊，呢个翻兜都兜咗 好耐啦，到你咪大佬。 二十周年兜咗一次，25周年再兜一次咯，即系佢好似逢兜一次咁样打算。 喂，杜靓咪大佬，你谂下，我哋已经几乎已经去跌咗去咩？ 唔系我嘅童年，简单讲就系唔系我嘅童年。 因为我冇追开，但系我系冇晒印象噶啦。估唔到而家有新作，系哇，使唔使啊嘛？ 即系好简单，佢讲25周年啊嘛，25年前我哋都已经唔系细路啦吓。 好啦，跟住就系、是、 这个就毫不意外啦，我哋之前有提过嘅，加多句就是呢个7月去播。 我推二期，咁嗱呢个就预咗嘅，因为我推呢类我系唔好唔客气讲佢就咩，呢炒话题嘅作品咧，你系绝对唔能够丢喊佢嘅，因为大家就咩、是、讲、真，我推其实好大嘅卖点就系话题性，你如果把一你越把耐越挞动咧，就越拆就越就人气就越跌。咁咧，佢七月播就完全意外嘅。至于另一个就系我 再加佢个舞台剧啦，再加个即系呢个新消息系舞台剧嗰边啦。 跟住前点拍啦，我呢个点拍佢之前讲过啦。 而虽然咧，大家现在啊呢个礼拜讲呢套作品嘅话咧，通常系讲紧佢原作嘅故事进度。咁我就唔叻他大家啦。如果你想知，就自己去揾。 哦， 即系冇 keyword 都冇讲出嚟，真系即系同埋因为我已经俾人叻他咗啦，所以我就唔希望你叻他大家啦。 唔紧要，唔系我从来都系啊。因为只有我个俾人嚟挞啊！ 即系 好嗱，第一套咧就系雕到好冷啦，冷到咧就咩？其实算罢啦，就系 V 之路咁咧，就第三季都冇，已经冇人记得佢剧情讲乜噶啦。咁就佢雕到淡晒噶啦，咁佢播咪 OK 咯。但系鬼人记得咩？尤其是因为长篇连续小说 呢套啊，我就想好想孖叉佢。当年咧，我哋仲有讲紧新番嘅时候，就系讲紧喂大佬，你咁样半路中途卡 Q 住喺度，你想点样样先？咁一放就放咗咁多年喎，大佬。 嗱，最紧要就系佢相比接下嚟嗰套，咧，因为SAO、SGO 咧就又冇所谓嘅，因为佢之前嗰第一季系完得算系几完整嘅，咁第二季接落去就系独立体都冇所谓。 但系 VCO 问题就系佢系他妈的就系、 是、你剧情向噶嘛，同埋你剧情又唔系简单嗰只扑街，即系有啲作品系唔适合咁样斩嘅。嗱，頭先講過啦 ，SAO之招就冇所謂啦，佢屬於單元性嘅。咁佢之前嗰張過咗之後，下一張新嚟，諗下配GO 裏面嗰時藍木燈仲係新人，而家藍木燈已經係第一線聲優啦。諗下過幾耐？ 咁呢套咧就冇乜預過佢會出二期嘅，當年都係應該係當初就冇預到佢嘅，佢嘅誕生本來就係一個意外嚟嘅，即係佢嘅動畫快都係一個意外嚟嘅。 因為但係佢出嚟之後效果又幾好，同埋我覺得好睇過本尊，起碼。 梗系好睇过本尊啦， 因为佢剧情相对讲系简单扎实，即系本尊有时都几跳通嘅。不过唔讲佢啦， 试下过嚟啦，都唔计，都讲翻。因为我记得佢系10年前无啦啦爆出嚟，系讲紧那时宇宙话一睇到 S A O 好开心，主要系佢设定方面啦。咁佢自己发厨整咗个类接近系二创嘅同人小说咁滞嘅嘢，然后但系国川又走咗去出版，即系咁啊，当然系捉翻阿西蒙法啦。咁然后。嗰陣時SAO 仲係好紅噶嘛，繼續一路出理論上現在 SAO 仲出緊動畫嘅，理論上，但係都冇諗到佢會出，突然間佢話咧會出，而且做出嚟好睇啦。咁但係嗰陣時都係諗住啊，咁一個外傳性質啦，而且都事隔咗6年啦 ，GGO 嘅動畫係2018年嘅事，你諗下中間呢幾年之間風雨格勢啦，大佬。我突然间同你讲，我又再出过， 我咪头先咪讲咯。但系谂啊，蓝木灯出到蓝木灯嗰时仲系新人，我系因为呢套作品知道蓝木灯呢个名，而我对佢系好大期待嘅。因为事实上佢都冇令我失望啦，佢系我系近笑到近呢几年嚟最优秀其中一个声优，优秀啊，唔系红人气啊。好啦，咁咧讲下啲又系剧情向嘅，我中意叫佢做名侦探猫猫，简单佢正式名就系药师少女毒语。咁就第一期就播完之后咧，佢就即刻话第二期就2025年。 佢嗱，佢亦都系剧情向，但系佢好聪明，就系佢选择喺第一章嘅中段一个好靓位度结束，因为第佢其实第佢而家播分开两节播咧，系先播小说嘅头两本，就播到去罗汉同阿凤仙追重逢嗰段嗰段为止。咁咧就只其实只不过系成个第一章紫槍之乱嘅前半嘅啫，但系嗰位啱啱断咗之后咧。佢都將同紫槍之亂所有有關角色全部唔出，壓曬佢連聲都冇啊！即係佢有個好重要角色 CV 係有樣但冇聲出嘅，咁咧觀眾你唔理佢都冇所謂，咁咧就叫幾完整嘅，咁就擺到去營業年，我諗應該一月到啦，一套嘢一播咧，我諗如果要真係照足佢原作小説佢拍嘅話咧，拍到營三年都仲得啊！佢劇情份量超多。 嗱，雖然佢未動畫化入邊最紅，幾乎係最紅嗰套。的作品啦，咁但系我觉得佢系个当初企划啊，想做保留少少大成俾自己，进可攻退可守。如果出嚟唔掂嘅，咁两季都尚算完整嘅，咁样就算够数啦。但系个反应唔错啊，咁佢咪决定挑食咯。 超我算系因为好难屈，又系轻小说，所以走少女漫画向啊。因为成套古仔其实就我形容系咗咩啊？少女风嘅名侦探伽利略，成日探伽利略。用啲科學方法就去談，當然啦，佢科學有神怪嘅要素，諸如此類就唔好吐槽啦。但基本上佢就基本上咧，好多人成日以為佢就咩大長今啊嗰類咁嘅，所以叫宮廷小説，其實唔係嘅，佢成套基本上佢走嘅套路係偵探小説嚟嘅。 咁所以佢而家就見個反應唔錯啦，咁咪放心啦，咁啊決定會做二期，所以佢亦都做唔到好似某啲作品咁樣可以呢頭做完一期，咁跟住第二期咧就休息一段時間，好短時間，跟住就接住個二期，佢應該係馬中途就已經馬不停蹄去講，佢話2025年出，咁啊 加油啦！ 應該就差唔多會要戒嗰成年先做，咁呢個量咧應該就唔係事先企劃好前面，咁但係可能佢哋都有預計啦，所以亦都唔會去到完全由零開始重新開過，因為由零開始嘅話要年半左右噶嘛，雖然佢而家講年半咧都仲喺2025年範圍內嘅，咁啊，所以我覺得佢應該係唔係打從低温就肯定有意期嘅，但係有考慮過嘅。 應該是播咗頭幾集，評價好，所以就開始讀數計數啦。因為你啲計數差唔多啦，因為呢套嘢其實係近年嚟睇個動畫裏面，我基本上由頭除咗某一集最後嗰幾分鐘嗰個演出手法俾人吐槽咗好多之外，冇失望，成套冇失望，我睇得好開心嘅，同埋睇得好滿意，高水準製作嚟嘅劇情同作畫都係。 咁啊，下一套咧就非常之特別嘅，因為佢前六季咧係報道我冇曬反應嘅，已經係 keep 住唔係係有人著係叫做咩？長期 keep 住有人播，長期 keep 住有人睇嘅啦，呢套嘢啲單元故仔，總一路咁佢有佢播，我有我睇。 即曾幾何時，我係以為佢會直到永遠，最少直到冇曬嘢可以播為止。跟住佢停咗第六季度，第六季之後就斷咗。七年，即系 仲以为佢， 仲以为佢唔玩啦，已经系，因为毕竟佢每一话， 唔系嗰六季仲够起咩？ 佢系一季比一季个反应啊，嗰啲嘢都越来越低噶嘛。 唔系呢个好嗱，呢个就系我讨论嘅问题就系，你而家嗰啲所谓嘅一季一季咁播咧，好处就系咩？你度期容易，成本控制容易，但缺点就系咩？当你一断一断一断嘅话咧，你嘅人气度咧就会以断崖式下跌嘅，即系话同 V C 同咪系咯。第一季佢其实佢评价好高噶，人气超旺噶，但系一断咗之后，人气插水，即系再断人再插水。另一个人气因为断咗而高级插水，咪阿松咯，就系第一季超人气爆晒红，跟住第二季已经即时插水冇人睇啦。 呢套咧就调翻转，就系佢之前系到时到后就一季，到时到后就一季噶。 咁观众大家觉得就咩？OK 啦，已經有咗習慣啦。 反正呢個任日常翻點講，即係同陪住大家一齊，而且調翻轉講啊，你再有幾多個有動畫可以出到六期啊？但係我竟然可以出到第七期，都幾意外啊！我以為佢真係永遠唔再出噶啦。 咁就 跟住呢個唔係 嗱，依套咧就唔係動畫嚟嘅，但係咧我就幾好中意呢個作品，因為咧其實係拍得好好嘅，同埋睇得出死虛冤咧係寫得好開心。就是、東尼劍遊記又分一煲 fantasy， 咁呢套嘢咧雖然就走雖然咧就係以披布袋戲做叫做玩啦，就完全冇關咧，純粹只不過係叫做咩借佢想本來阿虛諗住寫個披布袋戲，但係日本方面話 日本人俾你识啊，大佬你唔好玩啦。跟住结果就咩？用咗类似嘅世界观，就重新写一个原创故仔，三集都好睇嘅。 系啦，咁佢都同霹雳嗰边去做合作嘅，即系霹雳布袋喺呢个霹雳呢两个粒字啊， 就分咗布咯， 唔系一个形容词嚟嘅，系一个公司名嚟嘅。 咁佢都揾咗佢诶，揾咗佢嗰诶霹雳帮手制作嘅，好好睇嘅。呢套系我嘅一啊，同埋最紧就系、是、你学诶，因为有你知道咧，有啲作品咧，你睇出虚渊系投其 hea 写嘅，但系呢套咧霹雳虚渊就咩？越写越开心。 呢次是第四部啦，亦都理论上再加埋之后一套剧场版，咁就会成个企划会收埋噶啦。等佢有个完整嘅完结啦。虽然 超期待嘅呢套系。 有啲报道系唔两肯完嘅，不过佢肯完就都算系咁啦。 即系仲有一个最终剧场版，咁呢套我一定会睇晒嘅。呢套嘢系少数地我对虚渊嘅评价好高嘅一套作品。虚渊评价唔高作品就唔好讲啦。好啦，跟住有啲 game 咁啊，动画消息终于讲完啦，我哋可以开始游戏消息啦。 首先今个礼拜讲一啲比较冇严肃先啦。 咁啊，先讲新市喜爱喜闻乐见嘅嘢先。 黑白妹 啊，唔系现在先出嘅，我谂有留意开嘅应该知道一个黑白的 SLG， 但佢上到 Steam 架第一样我就系、是、吓、啊、，Steam 可以上到。呢啲咁嘅作品啊嘛，即系重点唔系 L games 喺 Steam 影相好多啊， 系妹， 你唔知系妹，仲要系我哋一般认知嗰种 罗画风， 嗰种罗嘅妹嚟喎，即系 Steam 系你系因为黑白所以放佢啊，定系因为佢系黑白妹先放佢咧？ 唔好问， 唔知道， 总之 总之佢本上到已经系新闻嚟噶啦。第二就系佢系有中文嘅，但系只系简体中文，简体中文唔系问题，系问题系佢个翻译。就佢翻译都几嘅骑呢吓，所以我相信系因为佢同时分俾好多人做翻译，然后做整合嗰阵时冇咗一号，佢净系对，因为佢妹嚟噶嘛，佢对阿哥嗰种叫法啦，都可以唔统一嘅，即系佢又唔系俾你拣，佢系唔统一啫。官方就话佢已经执咗，咁啊，因为佢系喺 Steam 上面上架系全年龄上架嘅，咁你要呢个新市版就要自己。如果是中文代理嗰边啦，你就可以找到呢个中文，重点是毛马嘅补丁咁样，自己搞掂佢啦。咁官方宣称呢个补丁已经是跟呢个 1.01 修正咗啱啱讲嗰啲翻译问题啦，因为其实都唔系啲咩好大不了嘅事，要搞得好快嘅啫。咁所以各位绅士自己搞掂佢啦吓。 好啦，跟住咧就系啲北嘅古仔啦。首先讲咗 Epic 先。 即系等于咧，你 JSO 嗰啲冚家拎都系要喺啲人多嘅地方去搞抗议啊嘛。咁咧有人咧就 hit 咗佢啦，仲要系喺比赛嗰阵 hit 咗佢啦。佢系帮其中一个选手帮佢开咗头条外挂，然后就打啲信息出嚟啦。有一部分系玩去为玩啦，啲 hit 卡基本上都系咁样，啲唔系为咗利益嘅 hit 卡。咁啊，另一部分咧就系屌鸠佢老母，唔该你破同我执翻啲笔。你 Apex 啲筆啊，好撚多，唔該同佢執執佢，即大概係咁嘅意思。因為 Apex 去除咗筆之外，仲有一個好嚴重嘅外掛問題，包括佢演示俾大家睇嗰個透視外掛，就係、是、非常之有問題。EA 基本上係有做緊嘢，但係冇做到嘢咯。即係呢個算係一種抗議形式啦，即係同啲人走上台問 GTA 6去咗邊嘅一樣意思嘅啫。即係雖然 GTA 6真係出啦，咁但係 Apex 嘅筆同埋外掛嘅問題依然係未解決嘅。咁啊，即係不過佢依然係最紅嘅呢類型嘅遊戲。 咁食雞始終係最紅嘅而家。 咁啊，唔該，即係EA 即係執執佢啦，唔該，就係難睇啊！即係佢咁樣走出嚟，都係俾啲聲音去施加壓力啦，另一種方法啦嚇，去為佢施加壓力啦，咁樣啦。 咁係啦，咁咧另一單咧就 新 game 嘅筆， 新 game 嚟嘅，上個禮拜五出嘅《龍隻》就係、是、死人 Capcom， 又係一年每次到年度年尾咧，為咗撐大嗰、那個為咗衝撐場面，等嗰個年度報告好睇啲咁嘅出隻新 game， 咁就《龍族教義二》。接近多埋二， 都幾傳奇啦。不過相關佢宣布出嗰陣時候，我哋已經提過啦，呢個就略過啦。咁佢終於出啦。咁作品好唔好咧？我見咧就大多數都反應唔錯嘅，但係亦都有啲人屌到佢開花嘅。 我嗱反應唔錯嗱，我反應唔錯方面，我就好似唔係好聽到，但係屌到開花咧就似係洗曬版嘅。首先就係嗰個死人嘅微商法，就一開嘅 game 就大量 DLC。卖嗰啲嘢咧就好湿啲湿咗啲，其实玩游戏都揾得到嘅，啲湿鸠嘢，即系嗰啲咩复活药啊、跳关药啊、开门药嗰啲开门锁匙嗰啲咁嘅嘢， 懒人， 懒人包。 如果你懒嘅，你咪直接买咯。你唔懒嘅，你自己弄咯，个类咯，个类型。 咁咧，就开大咗，咁啲人已经屌鬼噶啦。 呢个还好嘅，其实。 咁咧，依个还好嘅，跟住更屌嘅就咩？哇！叻机得到震啊！据说话用四零九零都叻，一样叻。 这个呢就好得意啊！有个分开两样讲啦。第一，首先就系主机版反而冇咁叻。 咪嗱，正呢个正讲噶。 咁大家都知道，主机个性能系弱过 PC 差好远噶嘛。 优化好咯。 但系反而调翻转，主机咧就都唔算好顺畅嘅，但系你都算系正可以正常地玩嘅，因为佢锁三十。都有时会跌过三十。 唔系一样就嗱，呢样就主机好处就系头先我想讲就系、因为主机佢相对讲佢最佳化系容易做好多。你电脑讲真，我当你净系做 Nvidia 啦，即系全 Nvidia 主流啦，你 CPU 都 AMD 同 Intel 两用啦，跟住你每张卡又唔同，咁个优化其实系难做好多嘅。所以咧，基本上你买一宣版嘅话咧，你预咗佢呢方面嘅问题咧系坚多嘅。 依個問題就應該就唔在於你四五四零九零嘅，四零九零都冇用嘅，死位唔係佢度。根據官方解釋同大家測試，應該係事實嘅，唔係溝水嘅，就係、是因為一般嚟講，我哋成日會話啲 AI 好蠢啊，乜乜七七成日都咁講噶嘛。咁當佢 AI 唔蠢的時候，發生咩事咧？因為龍族教義喺當年就應該緊，當年啊 PS3 年代啊。就已經講緊個NPC 係相對比較聰明嗰種啊，唔係真係好奪嗰種。咁問題就係因為佢要為每個登場嘅 NPC， 佢都要計佢點樣思考佢嘅策略。 咁撲街啦，咁就 即係佢唔係用好固定嘅策略出嚟嘅。咁啊，結果就係、是、 大量運算。 咁所以你 GPU 幾撚勁咧，都係唔掂嘅。點解 PS 冇問題咧？就是、先講主機嘅 CPU 其實更加弱嘅比電腦。不過佢我知道你大概去到邊度啊嘛，但係。游戏的 CPU 咧，嗰条界线系可以阔捻到大西洋咁样嘅。 因为好多，因为其实好绝大有好多 game 其实系唔食 CPU， 净系食 GPU 嘅。好人可能用 CPU 用一普通 Intel 即 Intel chips， 但你用到成四零九四零几咁样。 我大可以搭张 i5 俾你噶。 系啊， 即系我先讲我呢边仲更加极端啦，个 CPU 系弱捻到抽筋嘅，4790啊，大佬，你谂下你中间个插落落差真系阔捻到个大西洋。 但系如果你攞嚟做净系做图啊 AI 图咁样，咁你的确对 CPU 嘅要求低嘅话，其实真冇所谓嘅。 啊，唔紧要啦，总之就系因为咁样啦，就系个 CPU 谂嘢谂得太多。结果就是令到佢中间会窒，尤其是好多 NPC 的时候。好啦，咁你都讲咗原因啦嘛。咁第一阵人点解话应该是事实呢？因为大家测试咗，如果同场嘅NPC 数目少，就会大幅减少咗佢叻嘅机嘅情况。咁大家就谂咗第一样嘢就系、 是， 有人已经出咗个 list 啦。即系因为呢只 game 嘅另一个特点，即系虽然现在就已经唔算好特别噶啦，就系、是、所有 NPC 你都可以对冧佢。 杀咁啲啊！ 即系大家就喺度计紧，但系问题就系咧呢只 game 有少数啦，系自由到任务必要嘅 NPC 你都可以对冧佢。即系所以大家就出咗个 list， 就系有边啲 NPC 系可以对冧佢，而唔影响你游戏剧情嘅。 即系十名单，黐人线你呢、這个，但系。咁你自己係喺咁 cap 佢話，而家諗辦法搞掂佢咯，咁 OK 咯，聽住先啦。 我覺得有亦都有部分係呢個 cap 佢唔習慣用 PC 去開發嘅，佢應該係開發咗主機嗰邊，然後同一時間移植落 PC 度，咁會有個性能折扣喺度喎。呢、這個即係我哋好耐之前講主機戰爭嗰時候都講過， 係 咪啊？ 我所以咧有一樣嘢就係、是、呢、這個情況就明唔明就係、是、家用遊戲主機嘅存在其實有個存在必要，尤其喺呢種情況之下，因為。你硬件是硬件固定的了，咁你开发者你只要需要针对呢部机去搞掂晒啲问题的话，你就唔使烦。而玩家都是总之我知道我买部 PS 5买 PS 5 Pro 啦，个宣称又劲咗咩四成啦。我买部机摆喺度，跟住 download 只机或者买插啲机去搞掂。我唔需要考虑谂佢玩到啊，即系性能会打折啊 ，kick 卡嘢，依系真嘅，即系有时有辣有唔辣啦。 唔好啦，咁跟住嗱。一單又一單大單，雖然啊龍族靠係應該係最紅，即係呢期嘅風頭等啦咁，但係另一隻冇乜冇，而家就係全球佢冇人玩都有啲面啦。 唔係啊，我咁佢攞住落啲 XD 迷圖 L 圖就係 L 圖啦，係 L 圖啦，我 L 圖 L 圖咧幾受歡迎嘅，因為我都幾實用嘅。 咁啊 ，ESO X 出呢個 Steam 版，但係問題就係佢我諗嘅就係先生，唔係你做完之後，你係冇開過哪怕一次隻 game 啊，即係佢出現嘅問題咧，我覺得係哪怕開過一次 game 咧，都會知道有問題。你咪延期咯，呢、這个世道你延期冇人屌㗎喎。 唔係啊，即係我同埋專版 啊，即係你又唔係真係趕撚住出，即係可能都係趕住季度問題啦。 一到年尾係㗎啦，依季度尾，因為年日本年尾只三月， 即係季度尾啦，應該我哋叫。 即係財政年度尾啊嘛，咁你點都要塞啲嘢出嚟，叫做咩啊？塞住啲股東包把口啊嘛，咁咪趕住出啲嘢咯。 因為點講？啱啱講你龍族教義係講緊佢有時會 drop film drop 到低過三十，都仲叫行得喐啊！你叫冇咁上進啫嘛。佢係叻到變咗幻燈片啊，大佬，好撚過分你！即係唔關你隻油，你部鴨同啱啱一樣，唔關你嘅 display， 唔關你硬件嘅性配置如何。即係你哪怕開過一次，你就知道呢啲嘢係唔可以拱出嚟噶啦。即係仲有啲就係、是、又係一樣，你開過一次，正正常常玩一次之後。都應該會發現嘅問題嚟噶，因為你用電腦就肯定用 keyboard 噶啦。我諗佢原本係冇諗過，或者係冇乜諗過啦。總之佢變咗嘅 keyboard 嘅邊個賽事？喂，大佬正常嚟講都可以俾人改 keyboard， 邊個製造撳乜嘢噶嘛？冇。咁你最少話我聽你個 keyboard 係點樣啦？都冇。我聽到有 friend 係屌撚曬老母，因為佢係要逐個逐個製走去試，到底邊個 key 俾阿邊個 key， 佢有佢嘅所有說明係唔啱噶。我是要走去试到底你哪个 key 是做什么动作，什么年代啊大佬，我当年玩老番都没那么大镬啦，老番所以没有说明书，我意思是还有就这个常规的啦，就是会轻机啊那些什么 要惯了， 结果就出到来被人吊晒老母之后才下架退费，哎呀，早啲今日你何必当初你迟少少出算够数啦？ 我冇怪你嘅、 啊，你只要弹嗰句，我哋为咗呢个游戏体验更加美好，乜乜七七，最多咪串你两句嘅啫，即系。 唔系，因为即系嗰句啦，财政年度尾，咁你点都要搵啲嘢做下交，叫交货。咁呢年头啦，唔系头先龙族教义咪， 你都袋唔到落袋啊个钱。 唔系龙族教义咪咁样咯，龙族教义就系咁样，嘭嘭塞咗嚿嘢出去，叫做塞咗条数啫嘛，唉。即系费事，即系叫做我都费事讲啦。龙族教义就系一个最典型例子啦。好啦，跟住咧， 又呢个 Epic， 又系 Apple 同 Epic 嘅千日战争 嘅后续啦，叫做即系当初点解要搞咁多嘢？的确系想呢、這个，我又要喺呢度上嘢，亦都要咩啊？咁退而求其次，咁咪智能门户咯。反正 Epic 佢为咗对抗 Steam 喺 PC 上面都已经系自己搞一台啦。咁我唔争在喺手机上面都自己搞台咯。 虽然绝大部分我听过知道有呢、這个有 Epic Game 嘅用户都系，我就攞个免费 game 啫，从来冇俾钱买嘅。 我连免费我都唔攞，攞我都懒咯，起街我都唔做。 唔系嗱，咁讲我有冇咁严重就系、是，我对佢我唔攞佢免费 game 唔系因为我清高而纯粹就系、是、都唔啱我玩，攞嚟做咩？ 我要你话我代 Q 做佢个免费 game， 佢要俾钱噶嘛？但佢又要俾钱，又做唔到嘢。 冇做，我唔想浪费我时间，我时间好，我都仲喺无谓嘢。 OK， 唔讲嗰啲，唔讲 PC 嗰边，我哋讲翻手机嗰边。咁佢而家就两边都打完，打晒官司。Google 边都有打噶，两边都打晒官司啦嘛。你俾你去搞第三方商城啊，第三方金流啊，几家嘢啦嘛。咁佢咪自己嚟咯。即系虽然个成个故事加埋就会变成就系佢当，虽然我哋当初第一次讲专题嗰阵已经讲紧嘅啦。佢唔系讲到佢咁大义谂面，佢当初讲到好卵大义谂面噶嘛。即系虽然佢 PC 平台嗰边都系咁样啦，讲到自己好卵大嘅样，结果咪就系我因为我要插旗，所以要掹你支旗。咁啊，都司马昭之心，老人家知噶啦。咁佢所以佢搞呢嚿嘢就应该好啊。 咪即系依间公司有几閪，大家知噶啦。 啊，咁啊， 好啦，跟住系 Apple 急上面讲 Apple 啲嘢啦。我好卵唔中意依间公司，屌佢老母！有个人用人哋部机成日啲资源，成日啲资源要 carry 嘢，跟住一人又唔想俾钱，你仆街。 咁啊，跟住就系落到 Apple 咧，就呢方面就都几 无，唔系超无辜。嗱，呢单嘢肯定系因为欧盟 系咪无辜咧，就有得倾。 嗱， 我哋有得倾。 唔系嗱，讲真佢就咩咧？佢话美 Apple 司法部搞搞嘅 Apple 就话佢即系有啲垄断嗰类咁嘢咧，就话唔俾人，又话唔俾人哋跳出退出困难。跟住最搞嘢就咩？因为佢绑定咗生态用户其他难以其他选择，造成 HTC 啊、亚马逊啲品牌销售不利。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大佬啊，你部机閪关我卵事啊咩？咁点解你唔讲？点解你唔讲三星啊？你唔讲 Sony 啊？唔讲其他品牌好卖喎？系你依家间公司唔好卖，有冇关我卵事啊？ 咁样咧，我就觉得有部分嘅中文媒体咧就报道得有啲唔系好正确咧。咁讲，可能系英文问题，可能系唔熟悉呢方面嘅嘢啦。总之，首先。被人告垄断是一个很笼统的叫法， 一般嚟講咧，就唔會因為純粹因為壟斷而俾人告嘅。我重申一次啊，我哋之前都講過類似乜嘅嘢，我哋都講過噶啦。主要係講緊不公平競爭，而所謂嘅壟斷係指緊利用壟斷性優勢或者局部性嘅壟斷去阻止同業嘅競爭。主要是咁樣講嘅，即係譬如你Window 預設 IE 當年啦，歐盟就打咗呢個有，大家都唔知仲記唔記得啦。咁就係講緊佢嚟到 Window 嘅壟斷性，佢不公平競爭打人哋嘅包殺啦。咁又或者係後屘我哋前排唔記得先係上個月嘅事啦。Google 俾人告壟斷啦，結果一樣問題就係、是、佢利用佢嘅壟斷性優勢打壓佢嘅競爭對手。咁呢度入邊咧，佢都係利用佢壟斷性嘅優勢，但係係咪打壓競爭對手呢，我是有少少質疑，因為佢基本上就係講緊佢自己一個生態圈，即係大家用開就知啦。你 Android 好難跳去 iOS，iOS 亦都好難跳去兩隻兩隻係好難嘅。Android 跳去 iOS 咧會冇咁痛苦，但係都係痛苦噶啦。iOS 跳去 Android 咧係極度痛苦咧。我作為一個雙手玩家，我寧願嗰邊令我由頭由零開始重新起過，都唔會諗過由 Apple 搬嘢過去嘅。但係 Apple 換機咧，基本上係佢而家簡單到係開鏡頭，兩部機疊埋一齊，等佢跑完係咁講完啦，係簡單到咁嘅地步，就會令到大家會好傾向繼續用翻同一部電話。即係今次係美國嘅司法部就認為呢個係綁死用戶嘅行為，我覺得就有啲難咯，有啲勉強啦，老老實實。即係如果你話規格上即係禮令線啊，講咗好耐噶啦，都仲可以講得通嘅。但係而家都TC啦，全面TC化啦，兩邊都即係呢類嘅，佢係講緊呢類型咁嘅嘢。咁我估計咧，最終咧應該係會入咗一部分，入唔曬，最大可能性係咁樣。雖然佢的確係阻止咗用户離開去用最毒計度，但係調翻轉，喂，咁唔通話我沙筆搞點數卡買十送一，你唔通話呢個嘢係阻止人離開沙筆啊？有啲勉強喎、啊，先生、啊、所以我覺得咧就未必完全入唔到嘅，因為佢有啲嘢係真係鎖住咗唔俾人用嘅，即係譬如呢個 NFC 啊，佢係鎖住咗，淨係準自己 Apple Pay 用噶嘛，呢個入嘅機率就非常之高啦。咁當然佢可以話哦，你為咗技術啊、安全啊嗰類嘢，你知係平時都講埋呢啲嘢噶啦。咁但係法官會唔會信咯？我覺得法官就應該係唔會 buy 呢套嘢嘅，等於你 App Store 啊。嗰啲金流最終都係要你開翻俾人哋啫嘛，你可以開，但係最終表現都係你好啲，呢個可能性係其實最呢個可能性係相當地高啊，等於我哋之前講得金流嘅情況啫嘛，係啊，你開咗第三方金流啊，咁你而家有見到有幾多隻即係 app 係用第三方金流嘅？我就絕無僅有啦，見到嘅就係嗰幾檔之前已經係行緊自己金流嗰啲，就係咁多啫嘛，我又冇見到啲咩 game 啊嗰類嘢去用自己嘅金流啊。咁所以就你话佢系咪完全无的放矢咧？唔系，我觉得佢成告开就全部一次过告晒咁样咁嘅，因为佢告咗好捻多方面嘅嘢嘅。不过睇完呢啲条文之后，我觉得真系你话佢，你话 Apple 系咪完全无辜啦？有部分唔系，有一部分我觉得几无辜下嘅咁样咯。咁我睇判决咯，我估应该会部分入或者会和解咯。你知呢啲通常都系睇咩嘅啫，都系睇钱睇嗰啲嘢嘅啫嘛。咁 就系啦，嗱。咁順便講下啱啱留意到嘅，我睇咁咧，我今日咧就續咗 X 嘅即系 Cheetah 啦，嗰個訂閱服務，今日網上續訂嘅。咁我見到咧，佢最貴嘅 plan 咧又多咗新功能，就叫做 Vitex 啊，即係簡單就係咩？你寫長文可以有格式，即係嚟話啲咩下啲粗體字啊、字款啊咁樣，就加埋啲新功能嚟嘅。咁就係、是、一般中文人會用唔著，但係唔偷偷地佢喺嗰個 P1 Plus 裏邊，即係最貴嗰個 plan 嗰度加咗個新功能。呢個係順便講埋嘅啫，啱啱發現到順便講嘅啫。 哦，你講呢個嘅話，仲有應該係上兩三個禮拜嘅，因為我試唔到，你試完可以講兩句嘅。佢個AI 嗰嚿嘢啊，上咗線啊嘛，佢宣稱啊，佢個第一代就已經係有314 billion 嘅資料數啦。咁啊，順便俾個參考啦，呢、這個GPT-3 係170几。總之佢而家講咧就話我哋個數目好大好暴力，咁但係因為要俾錢先可以試住，係俾最撚貴嗰嚿先可以試，咁所以我就冇得試啦。咁啊聽人講啦，都唔算係好特別地值得去俾嗰嚿 premium 嘅錢咯，即係唔係差，絕對唔係差嘅問題就係唔值，唔你個差距好曬，除非你本來就係用緊俾緊最撚貴嗰個啦。我就冇識到咁嘅人啊，老老實實，即係有邊個係用緊，唔係付費咁簡單啦，係最貴嗰個啊， 貴過幾貴過中間嗰個一倍啊，大佬，我真係好難想象啊！即係雖然我真係有諗過，不如揾一個月試一試抌落去，我去試下佢個 AI 有幾咁巴之弊啦。 不過我冇用，我唔想用，太貴啦。1,300啦一個月，雖然我覺得一年1,300都頗貴啦，因為而家。我唔使俾嗰三嚿，因為而家六嚿水一年嘅話，我覺得 OK 嘅，一平均一個月50蚊。以 X 俾我，以 X 可以重到 X 用户嚟講，一個月50蚊，我覺得 OK 嘅，咁即係一個飯一個一餐飯嘅價錢。 一年係201磅， 都幾貴啊！ 我真係201磅啊，唔係201蚊啊，大佬，201蚊我真係考慮下，你201磅啊，大佬，即係。好咁嘅，咁啊，所以今个礼拜嘅 AI 风头等咧，应该系另一只Suno 呢个系咪应该咁读 ？Suno， 即系呢次咧就唔系之前唔系 LLM 啊，唔系画图啦，今次系唱歌作曲，连曲连词，你可以自己写词啊，当然佢会帮你根据你嘅输入词，咁你当然你输入嘅，我谂一般人最容易想象就系输入歌词咯，当然你可以输入系提示嚟啊，佢就会作一首歌俾你。然后你去听下首歌是如何那样咁样，几有趣嘅。因为你话画图啊，话讲嘢啊嗰啲咧，大家都已经试到玩到厌噶啦。即系唔同嘅模型之间，大家都只不过系好玩啲啊，冇咁好玩嗰啲嘢。咁影片啊，暂时大家未有得玩，咁啊玩住歌先啦吓。几有趣嘅嘢，做出嚟嘅系嗰啲好卵行嘅音乐咯。我大概嘅感觉就系、是、差又未到依位置好差，但系好行。即系但系你好，你知好多时其实。有啲地方啊，你作曲作词，唔系真要好好听，你真系有要有啲声嗰啲性嘅啫嘛。即系譬如我哋嗰个BGM， 我如果系 YouTube 扒会比较多，虽然我哋都有上传 YouTube 啦。有时有啲背景音乐咧好捻烦嘅，尤其是咧有啲佢侦测嘅有版权嘅音乐啊，佢就轻则就瞄咗你，又或者你睇翻个冇音乐版嘅声落去，咁你有时嗰啲，尤其是 B 站搬过嚟嗰啲，好多时都会咁，因为 B 站呢方面管得声啊嘛，佢搞咗个成品之后再搬过嚟，谂住赚多水，点知嚟到呢度就话佢用呢、這个有版权素材。 B 站商喺呢方面其实佢因为佢个 冇再管， 唔系有管嘅，但系佢个 AI 比较笨柒啲，即系例如话有一只歌。如果你之前有加咗一啲叫做咩，例如加咗条片仔落去，或者系两条片加咗啲嘢落去咧，即系叫避下佢最难最边人最拿手嘅方法就咩？例如话你将成个演唱会掟咗上去，为咗惊为咗防止俾佢封咧，就咩喺条演唱会之前加咗条片仔，咁咧只机啊一声到 send 到条片仔，发现唔系嘅话就过咗噶啦。 呢啲可唔可以叫 AI？ 不过算啦， 我只测试过啊，我实际测试过啊，嗱，我自己有一个真实例子就系咁咧。有演唱会片就34分钟嘅，就系、是、喺 B 站里面咧就叫女 band 女团，总之去系 B 站所有人都话噶啦，你 band 几多我传几多，但我条片摆大半年冇人喐过，原因就系咩？有负声度，因为条片就系嗰啲演唱会咧，有几个演唱会演出者喺另一条声度面讲嘢啲，然之后嗰条演呢个负声度讲太大声嘅关系，认唔到，结果就到而家仲喺度播紧，我成万几两万个 hit 噶啦。 但是 YouTube 来讲呢就是讲你就算拿它来做 BGM 都好啦，是没用的，它是会侦测到的，即是它懂得分离回你人声到后面的 BGM， 你的后面的 BGM 有问题它都会赖到东西。那调回转来讲，但是你叫它找个适合的无版权音乐呢就会很麻烦。是我知道它的素材库是可以有些无版权音乐给你，但是真的来来去去几首。你看 YouTube 那里为什么来来去去都是经常是那几个 BGM 呢就是因为这样的。咁但系呢一次咧，有咗 Suno 之后咧，你就根据你个主题，即系你大概讲乜嘢，你知道噶嘛？即系我讲嗰度讲到呢段，哦呢个系讲紧一件悬疑故事嘅，咁我咪整个叫佢整个呢个诡异气氛嘅歌曲咁啊，当成 BGM。咁你既然唔会咁寡，因为毕竟你纯声，好似我哋咁嘅 podcast 咧，如果你睇片就会觉得有啲杂，但系你叫佢塞啲啱用嘅音乐落去，佢就会好捻麻烦。咁呢度入面咧就系你可以整一嚿。绝对不会撞声的了，基本上你将出来你这样将出来的话呢是绝对不会跟这些有版权的东西撞到啦，我个弹球有点声的嘛，就是不是好像我们蜂蜜个以前 podcast 那么要求那么精细的嘛，我弹球有些 BGM 都没那么挂的 嘛。短期的嘛。 就是所以挺好用的。虽然我暂时应该是不会拿它来做我们 podcast 的 BGM 的。 太麻烦了。 太麻烦了， 烂纯粹烂啫。 即就算是将出来唔麻烦，但是合翻起来好麻烦。 就一个字，烂。讲完。 即除非你接受到一手玩到落落啦吓。 有佢啦。 即我睇下我将唔将到一手我哋方麦 podcast 用嘅。如果系咁样就一手通到落底咁就都 OK 嘅。毕竟咧当初我哋点解要 BGM 系因为啲杂声啊嘛，除唔到嘛。但系而家又系 AI 技术进步，神捻早就可以除到几乎冇杂声啦。你而家听到？ 当大佬十几年、20年前啦、 啊。 我最呢、个好深刻印象，我方麦 podcast 第一个系讲 set 嘅啦嘛。讲 set 钉嘅年代，而家十几年追呢出剧场版，你谂过几耐？ 日新月异啦，咁啊有兴趣嘅可以去试下嘅，因为应该系冇封到香港嘅，因为我见唔少香港人都玩得好开心。咁我如果封咗我都，你自己谂点啦，大家都识噶啦呢个年代。咁啊，即系咁啊，一个新嘅一个新奇玩意，大家可以去试下啦，咁样咯。 OK 啦，好啦，咁今个礼拜就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就见，拜拜。 拜。